潘秃子使唤惯了安宗，不耐烦地对他招招手，拍着那作文本说： 安老师啊，你带这个孩子回家，顺便让他再重新写一次作文。这个孩子比较特殊，是考验你能否胜任人民教师的时候了。 安宗接过本子，心里爆了一句粗口，对潘秃子和林老师认真地点点头。 请放心，我会好好看到这个孩子的。 说完就拿着背包和教课本走出办公室，身后跟着一直低着脑袋的月兰。离下班只有短短的5分钟，现在安宗却不得不去处理这孩子思想消极的问题。安宗叹了口气，这种事情其实不应该他去的，但是潘秃子不知道怎么了，对于这个孩子有些忌讳，于是按照惯例把那种难做人的工作扔给新人。说是考验，实际就是安宗做错了，被骂一顿也无损他的威望。按照平时，这个孩子绝对会被潘秃子骂得狗血淋头，但是如今居然由他亲自出来打圆场，还要自己送他回家。安宗不禁回头看了月兰两眼，他的脸色有些苍白，显得十分瘦弱，营养不良，枯黄的头发松松垮垮地绑成了一条马尾辫，身上的校服看上去有些脏，胸口沾着点点的污渍。最怪的是他的额头感觉比其他孩子高那么一点，显得有些怪异。安宗看不到他的眼睛，他的整个脑袋就像是安在脖子上的一个皮球一样毫无生气地垂着。他回到自己班里，这个时候正好是每个班级的大扫除，照例会留下几个学生清扫教室。月兰默默走进去，安宗守在门口，听见教室里孩子们之间的对话。 月兰，你又说那些奇怪的话了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巫婆嘛。 就是，好讨厌。你看他呀，长得那么丑又脏，说话又奇怪，怎么让他转到我们班来啊？ 讨厌死了，害得那个林老太领我们一起骂，要你写作文你又写那种怪东西。 月兰好像没听见一样，拎着书包一边走一边匆匆把书胡乱塞进包里。他快速跑出教室，抬头说： 我们走吧，我也知道你懒得送我回家，没关系，走到门口你就回去好了。 安宗一听这话，句句都说到心里去了，却也因为如此显得特别窘迫。被一个年龄小他一大截的孩子猜中心里话，实在是非常没有面子。安宗咳嗽两声，装出严肃的样子： 我还是要去你家看看的。还有，你怎么就写出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？ 月兰一扫前面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斜着眼，语气冰冷地说： 我写的都是事实啊，那种谄媚的话有什么意义啊？作文题目居然叫如果能够看见未来，这种白痴到家的题目只有林老太想得出来。你能够看见未来吗？你看见又改变得了什么呢？ 安宗被他问得一愣一愣的，一路傻傻地跟着他走出校门口。他停下脚步说： 安老师，你回去吧，我自己可以回家。 说完就自顾自地往前走。 这孩子太奇怪了，那种言论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说得出来？偏激归偏激，却句句有理，字字不差。况且如果不去家访，潘秃子最后问起他父母，我肯定逃不了一顿臭骂。 想到这些，安宗看着越走越远的月兰，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快速跟了上去。安宗虽然没有什么为人师表的满腔热血，但领导布置下来的工作只得硬着头皮完成，更何况被一个学生那么说，做老师做到他这份上估计还是头一个吧。谁知道月兰突然停下来，痛苦地抓着电线杆一点点往下滑。 哎呀，这孩子身体有病啊。 月兰额头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，汗珠大颗大颗淌下来。安宗一把拉起他，他对安宗摆了摆手说： 没事儿，我是低血糖。你身上有糖吗？ 我一个大男人，哪会随身带糖呢？ 安宗看着孩子脸色越来越苍白，有些不知所措，连忙说道：“ 这样下去不行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” 他突然非常恐慌地摇头，咬着牙推开安宗，努力靠自己的力气站稳。 不去，我没事，你可以走了。 安宗挠挠头发，周围已经有了很多围观的路人，街对面有一家西式快餐店。安宗想了一下， 这样你也走不回去，那我们去那家店里买点吃的吧，好歹可以缓解一下你的低血糖。 月兰看着那家店十分踌躇，安宗马上露出你不去我就打120的架势来，他也只能颤颤悠悠地点点头同意了。于是安宗马上扶住他，快速带他去了那家快餐店。安宗点了一些多糖分的食物，买好后马上回到座位给月兰。他连撕开包装纸的力气也没有了，安宗想要搭把手，月兰却瞪了安宗一眼，颤抖着用牙齿咬开包装，硬是没有让安宗帮忙。安宗心里惊讶， 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啊。 店里的人很多，都是来吃东西的学生，个个笑得和银铃铛似的，但安宗面前这位脸色苍白的犹如刚从棺材里爬出来一般。他因为虚弱吞咽得很吃力，只有慢慢地嚼着面包。因为吃下了甜食，他的脸色恢复了一些血色，不像先前那么煞人了。这时安宗才看仔细了他的眼睛，女孩的眼睛很奇怪，安宗的眼睛也同普通人不一样，左眼比右眼颜色淡一些，透着点绿色。父亲说这是遗传，奶奶的眼睛在没家前也是墨绿色的。而这个孩子不一样，他的眼睛看久了会让人有一种恐惧感，冷嗖嗖的。他的眼睛特别黑，而且不乏光泽，就像是两个黑洞，透着一种无机制的冷漠。他恢复了一些体力，吃的比前面快了些，马上就把一包薯条吃光了。安宗看着孩子好像是饿了很久的样子，又去给他买了两个派让他慢慢吃。他吃到一半抬头看着安宗， 安老师你怎么不吃？ 安宗摸摸头笑着， 有人替我做饭，我现在吃了回去就吃不下了。 真好，是白老师给你做饭吧？ 月兰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羡慕。 是啊，白姨她很会做饭的，以后有机会也让你尝尝她的手艺，估计比你父母做的还好吃呢。 听到父母二字，她微微颤抖了一下，终于第一次正眼看着安宗，然后淡淡的说， 你很喜欢白老师吧？ 安宗突然有些窘迫，这问题怎么回答呢？喜欢吗？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怎么个喜欢法？怎么问得如此别扭呢？他搔搔头发，眼睛撇到玻璃窗上。 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吧？你是想说我们俩的关系很铁吗？ 月兰咬了一口派，摇着脑袋。 不是，因为你会这么在意去吃一个人做的饭，说明你真的很在乎他。 安宗一听，不知为什么脸就红了起来。他咳嗽几声，尴尬地看着墙壁上的装饰画，脑子里闪过白毅救他的几次情景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存在，但是这种感情掺杂着一些其他的东西。安宗用手指点了点鼻子，掩盖自己的脸红，他尴尬地笑着。 这么说来，白毅和我算是生死之交了，在乎也理所当然呢。理所当然。 月兰根本就没有看他，仿佛并没有在听他说话。他机械地吃着手里的食物，继续自言自语。 有人等着你回去吃饭， 而你也愿意回去，正好，不会孤单啊。